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1集《沈清之死》三。临近年关，广文堂先生教导的功课也松懈了许多。先生们也知道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学生们都无心做学，便顺手卖了个好。沈庙多日不去，功课竟然也未落下太多，反倒是那些学子瞧见他来，议论纷纷。沈清之事传得沸沸扬扬，却从未听到过沈家人对此有什么看法。早在豫亲王府出事之后，沈月便被陈若秋命令待在府中，不去学堂，免得出什么差错。因此沈庙到来，众人倒有了想要询问的兴致。易佩兰开口问道： 哟，沈庙，你居然来了，怎么不穿素衣呀？ 他故意高声道： 哎，也难怪了，当初沈清与你姐妹二人多有摩擦，只怕你也没有多难过吧。 易佩兰与沈清自来是好友，想要为沈清出气，说出的这番话自然是带了120000分的恶意。众人皆朝门口看去，只见沈庙穿着深黛色的长裙，首饰也只是简单的玉镯，显得有些冷清。其实这般打扮也不为过，只是比起沈月那身素白长裙，头上戴着白色小花的楚楚风姿来说，就要显得略逊一筹了。民其律令，家中有丧，长辈亡故，皆着白长，其余橙色即可。易小姐莫非是不会算辈分？大姐姐是我的姐妹，却不是我的长辈。沈庙头也不回地答道，径自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。冯安宁瞧见他，显得也是很激动，似乎有一肚子的话想要问他。易佩兰被沈庙这么一刺，顿时怒不可遏，想也没想就道： 沈庙，你少做什么好人，当初就是你和沈清不和，想来沈清遭难，你还在心中偷着乐呢。要不然为何沈清入狱，你爹和你娘身为沈清的伯父伯母，却没有出手相助？ 此话一出，所有人的目光顿时又看向沈庙，仿佛在等着他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。不错，沈清入狱的时候，沈信的确是没有出手相助，否则以沈信的功勋，在皇帝面前还是说得上话的，至少能帮沈清争取一些时日，也不至于让沈清在牢中自觉绝望无助，这才悬梁自尽。沈庙眸光一冷，猛地转头盯着易佩兰。易佩兰被他盯着，竟然不自觉地心底生出些许寒意。还没等他再开口，就听见沈庙带着嘲讽的声音响起：易小姐与我大姐姐自来姐妹情深，想来是很为大姐姐鸣不平的。不过当初我二婶希望能够救出大姐姐，来义府请义夫人一叙，希望义夫人能够劝劝易大人帮上些忙。我记得当时易夫人却是称病不见的。易佩兰一愣，随即面上涨得通红，周围学子看他的目光中皆是带了些深意。他结巴着道： 那是因为我娘的确是病了。 易夫人既然能在这种关头称病，为何我爹娘就不能在这种关头称病？沈庙才不管了，他的话语中没有带一个脏字，却是狠狠地将易佩兰羞辱了一番。沈庙继续道：既然易夫人做不到的事情，易小姐为何强人所难要我爹娘做到？我大姐姐身在狱中，连身为至亲的二叔二哥都毫无办法，你以为将她救出来很容易吗？易小姐，人的嘴皮只有两片，说出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若是下回再要来教训责难别人，请先自己做到再说。裴郎刚进堂中，便听到沈庙这么一番连削带打的话。他朝堂中看去， 沈妙站得笔直，清清淡淡的一席话却是将易佩兰并着整个义府都羞辱得干干净净。易佩兰被堵得哑口无言，只能咬着下唇死死瞪着沈妙。没错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义府自己都是这样见风使舵的准儿，还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别人，实在是令人笑掉大牙呀。 沈妙 越发感到恼怒，易佩兰就要冲上去与沈妙扭打起来，却听得一声轻咳，裴郎从外头走了进来。见到先生，众人立刻噤声，易佩兰余怒未消，只听裴郎淡淡道： 学堂之上不可争吵。 说完带着警告意味的看了一眼易佩兰。谁都知道广文堂中裴郎虽然只是个秀才，又性情温和，可是却是深受别人尊重的。饶是易佩兰这样的骄纵性子也不敢与之呛声。沈妙在位置上坐下来，冯安宁倒了倒他的胳膊，低声道： 哼，裴先生在给你解围呢，易佩兰太过分了，连裴先生都看不过去。 沈妙抬眼正对上裴郎看过来的目光，温和的神情中却是多了一点探究，仿佛要看清楚他究竟在想些什么似的。他迎着裴郎的目光，唇角微不可察的一勾，缓缓地笑了一笑。裴郎微微一怔，少女本是容颜清秀，偏于冷清端庄，然而方才的那个笑容却似乎带了些成年女子才有的妩媚，其中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引诱，让人忍不住想去探究其中的秘密。然而那一刻，沈妙便低下头去，方才昙花一现的笑容仿佛只是个错觉。定京城的这些流言蜚语，大事小事，风仙当铺自然是当仁不让的全知道了。季雨舒埋头打着算盘，一边对着对面两人说道： 江南陈家这边买卖实在划算得很，这么一大笔银子，这当铺三年都不用开张了。 你就把这么多银子全都吃了，一点也不给神武小姐留？ 高阳戏谑道。 好歹人家才是卖消息的人。 季雨舒一撇嘴： 切，他自个儿说了银子都归我，我冒着这么大的险给他造了个消息，要不然玉清王府这事儿能处理得这么干净，没有后患吗？再说了，要不是他跟陈月山说不要银子，这笔买卖做完，我能三十年不开张？托他的福，我少赚了这么多。要不是看在他是个女人，我非要他好看。 你若是真的给他好看，我定会为你送上一副棺材。 高阳轻摇折扇，笑容温文尔雅，只是说出的话却是让人牙痒痒。 玉清王想害他，最后被他灭了满门，自家姐妹算计他，他就要了人家一条命。这样心狠手辣的姑娘，我赌你在他的手中不过三招就死了。 你少来。 季雨舒不满。 小爷我有那么弱吗？再说了，再如何厉害，她都是女人，女人就是有弱点的。 季雨舒看向一边默然喝茶的谢景行说道： 这么说吧，倘若有朝一日神武小姐爱上了咱们谢三哥，那肯定叫一个痴缠娇嗔，任他这个百炼钢也抵不过咱们三哥的绕指柔。到那时，谢三哥就算拿剑指着他，想必他眉头也不会皱一下。 哼。 高阳冷眼看他。 到那时，他一定先将谢三大卸八块，再剁成肉泥喂狗。 谢三哥，高阳骂你是狗。 季雨舒立刻告状。谢景行把玩着手中的簪子，白了他们二人一眼，面上少见的带了一丝肃然。 他们来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